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是我们读书俱乐部改版的第一期，我们节目组的几位主持人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亮个相啊。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好，我是米夏。 各位好，我是刘莎。 今天呢，是刘莎、还有米夏、还有红酒跟大家齐聚一堂。明天呢，还有我们另外一位新主持人，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哈，明天呢也会齐聚一堂。这两天呢非常的特殊啊，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是怎样一个安排，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连线我们的一些嘉宾朋友啊，一些作家，还有一些名人，看看他们今年的读书计划是什么。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我们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啊互动起来，那也希望我们读书俱乐部真正在线上线下都有更多的粉丝，更多的网友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读书，好不好？ 这个因为我一年没有在故事广播出现过啊，但是其实我是读书俱乐部的老主持人，是吧？但是我和红酒是头一次在直播间里，就坐在驾驶和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从来不知道红酒主持的时候肢体语言这么丰富啊，我得离他稍微远一点，要容易抡到我。 我是运动员出身， 我看出来了，他练跳远的，但上肢为什么这么活跃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说你今年的读书计划，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这个北京故事广播，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找到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进入我们的平台，同时我们的北京故事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同时留言啊，说说您今年有什么样的读书计划。 对，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啊，这个奖品是非常的丰富也比较稀有哈，是我们听听 FM 提供的福袋。这个帆布福袋呢包括一个帆布包啊，还有钥匙扣，还有指甲剪七件套啊，这里面有一个三头的充电线，还有定制的口罩。哎呀，我跟你说， 三头充电线，还有指甲剪， 各种机型都是可以的。 哎呦，这搭配太棒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有这么多的礼物以外呢，我们今天还有跟大家互动的很多话题。那把今天的整个两个小时的安排吧，也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一说。 好， 那首先呢，我们三位主持人既然说到读书计划嘛，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读书计划。 没错，我们自己的读书计划，现在我们在第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的各位网友啊，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的聊天室，在上面呢可以说一说您的读书计划。 对的， 我们今天在四个时段呢都会跟大家抽奖。 哎，你这怎么抽啊？选谁呀？谁定啊？ 哎，咱们每一个人都出一个题，每一个主持人定一个，好不好？ 哦，一共几个福袋呀？ 今天先是四个福袋。 哎，你的肢体语言实在太丰富了。 对，你放心，我不会打到你的啊。 他觉得我 热情，他老这样 shrug 叫就耸肩，你知道吗？你平时挺文雅的。 对，但是今天呢，我 他的胸肌主要是这么练出来的。 今天非常的激动哈。那这样哈，在说读书计划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2022年读书俱乐部有三个变化啊。第一个变化呢是时间变了，在去年呢，我们是在上午的11点啊到12点，那从今年开始，我们是在每天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两个小时的互动时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内容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在第一个时段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说一个主题，说一个话题，那聊天室的各位网友们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呢在第三节啊，也就是说我们分为四节嘛，每一节的话是25分钟，第三节我们是书单来了。 对 啊，我们自己有书单，我们的嘉宾有书单，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机构有书单，同时呢，我们的各位网友也有书单，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慢慢来哈，因为我们的奖品会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听听 FM 的畅听卡，包括我们 签名本的书啊，在今年一年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放送。第三个变化就是主持人的变化啊，主持人是有变化的。比方说像小米老师的回归啊，米夏的回归，比方说明天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不光是体重重哈， 别着吧，其实我们都没听出来。 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第四节呢，我们是跟大家放送出有声书导听，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听听 FM 现在精彩的内容是越来越多了，像小说啊，像课程啊，还有一些精彩的综艺等等等等， 嗯， 所以呢，我们会为大家选出啊365本啊非常精彩的，给大家做一个推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每天晚间的5点到7点关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听听聊天室里多和我们互动啊，多看到您的名字啊，您的留言能够打动主创，那有可能您就会得到一本好书，或者说今天得到我们今天的福袋，是吧？我看到了7789 2570哈，再跟大家打招呼，还有一个胖子说，哎呦，我听过那红酒的服务热线，这可是老听众了。 服务热线应该是5年前吧，5年前 才5年前吗？ 5年前我不再主持那个节目 了、哦、 对，就一心一意扑到了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当中去， 因为动作太大、 然后 服务热线说走吧， 都被我打伤了都已经， 然后没搭档一直自己来。 对，我的读书计划胡杨林说、休闲饮食养生书，我每天都会看上那么几页， 挺好的，这有生活品质， 没有禁区，真的。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一位嘉宾啊，他说关于读书这个事情，因为我曾经呢跟他也探讨过，我是说读书是不是您自己是有一些特别的这种选择呀？他说没有啊，就像我们的胡杨林所说的一样，说读书啊，只要自己喜欢，姿势无所谓，类别无所谓，什么时候读也无所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生活可以更好，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我觉得 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它不是说你生活以外另外有一摊你需要读书，不是的。所以我一直不太赞成好像说读书一定要正襟危坐啊，一定要这个非常隆重啊，没必要，对吧？除了开车啊，不要读书，这不太好。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要注意一些眼视力的保护。 嗯， 像我们成年人躺在沙发上也可以看， 对， 躺在草地上也可以看，对吧？你愿意这个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对吧？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对吧？因为读书本身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读书对生活有什么用？像这样的问题是永远不会有答案。因为在我看来，读书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用，就好像在问生活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用一样，没有意义。 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女孩说说读书嘛，说读，我一年读12本，读什么时尚杂志 也可以，也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你读了一年以后，你明年不读你看看，你会发现会不会发现缺了点什么。 嗯， 你如果今年读12本时尚杂志，明年不读，突然你发现，哎呀，我缺了点什么。哎，比如我今年才读了6本，我怎么缺了6本啊？那好，那你为什么一年不读24本呢？那你又学多了12本呢？所以我觉得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没有什么。当然不同年龄的人有比较适合他读的和不适合他的书，对吧？你尽管去读，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对吧？不要把读书当做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这是钱文忠老师啊，说了说他自己的读书的习惯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说一下哈、我们几个主持人啊，在2022年的读书计划。我们先抛砖引玉，好不好？一会儿再看咱们的网友。 我估计我是第一块砖，是吗？ 你第一块砖， 您这不合适啊，红卷儿。您说抛砖引玉，然后让刘莎先说。 咱们三块砖， 明儿那重量级的是玉是吗？ 重量级的是， 哎呦，这是 是石头 山的。 我们听出来了，没事，我当第一块砖。那我想呢，在我介绍之前呀，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他叫陈磊。 我估计大家很多人看过他的半小时。 先听完他，你再说出。 那必须 啊。 好嘞，好嘞，我们先听一下陈磊。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混子哥陈磊，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的作者。最近我的新书《半小时漫画必备古诗词》和《半小时漫画中国哲学史二》已经上市了。第一本新书《必备古诗词》，专为不爱背诗的孩子们准备，爆笑的古诗漫画能让孩子一听背诗就来劲。第二本新书《漫画哲学史二》呢，其实是一本严谨的国学入门书，它能理清国学的来龙去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各大国学门派爆笑登场。希望我的《半小时漫画》系列能帮大家找到学习的快乐。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生活中都能遇到好书，当个快乐的学霸。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陈磊的录音。我想如果没有听过陈磊这个名字的话，但是要说混子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没错，混子哥就是陈磊，刚才他在节目当中啊也已经介绍了。那刚才说到了我的读书计划，先跟大家说一下吧。我是偶遇的啊陈磊的这个哲学史。那其实在陈磊的2021年啊出版哲学史半小时哲学史之前呢，他有很多的比如说半小时世界史啊，半小时中国史。但是其实做读书俱乐部节目的主持人，那书简直太多了，可能不是说每一本书都能够面面俱到的去阅读。那所以呢，我其实知道陈磊，而且我也告诉大家我怎么知道的陈磊，是我看到当时还没有出半小时漫画史，应该得有很多年前吧。哎，你们几位看过公号的陈磊的世界史吗？半小时世界史或者是半小时、这个、 我看的还是就是文本的。 你看的是文本是吧、其实我最早认识陈磊是看的那公号内容，当时我想哎呀太有趣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像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功课怎么样，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功课不是特别好，那就想啊，如果当时我上学的时候能看到陈磊这个书，那些朝代啊哪年呢、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就都解决了。哎，就是当时当年很多年前的一次偶遇，在去年的时候我拿到陈磊的这个半小时哲学史以后啊，突然发现哎，我们大家觉得很头疼的很多的这些中国的国学的内容还有包括哲学的内容啊，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又有插图又有简单的文字的描述啊，你就会特别清楚了这样的一些脉络。然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又看了半小时古诗词啊，半小时科学史啊，等等等等。其实要说我明年的读书计划啊，因为真的是做读书俱乐部节目，很多很多的书特别特别多。但是呢，如果说我自己想去阅读的话，可能我倾向于轻松一点的阅读。那我可能会这话说的，我应该会继续去阅读半小时漫画史，不管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为什么想读，是因为他又出了半小时经济史，我真想看看这漫画怎么讲经济。所以这是我刚才说到的啊，我2022年的一个读书计划。那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大家今天带来第一道题。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抽奖，虽然我看不到抽奖的屏幕，我看不到大家的互动，但是他们两位啊，红酒还有米夏是能够看到的。我今天第一道题呢，就是啊，著名作家徐泽辰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的年末啊，是出了三本新书。只要大家能够答出三本新书当中的一本，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四个福袋当中的一个了，是吧？是这样安排吧，红姐？ 对，是这意思啊。 那是按前后顺序了，是吧？谁先发？那人家比如说都知道，那就谁第一个发？ 我觉得要不然咱抽奖，咱们到底怎么得奖呢？ 不是这样哈，今天呢就是主持人说了算。好不好？ 就是他的意思是他不会抽 啊，主持人说了算，好不好？就是今天是主持人说了算。 那好，那好，那我这样，我想如果要是大家能够把他三本小说啊，那他是出了三本小说，我刚才说到了，只要答出一本就可以。如果没有答出三本的话，那最早发第一本书名的就能够是我们的这个得奖的听众了。那如果呢是有了三本书都答全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发全了三本书的这位听众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获奖听众了。 就是第一个三本书全都答全了的是吧，就是徐泽辰的这三本书。 对的对的，是2021年下半年啊最新出版的。 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啊，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然后徐泽辰一会儿还有一段录音啊，我们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小米啊，米夏，你来说说你今年的读书计划。 我今年的读书计划呀，我可能还会读一些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吧。今年而且我加盟了读书俱乐部，我觉得我的读书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哈。 多的你读不过来。 我跟你们说啊 啊， 读书俱乐部 真的是啊，人才的摇篮。那天我们一块儿， 这么多年就摇出个您啊！ 哎、别介别介，就是在各个系列台当中，其实都已经担当了主要的节目。我那天算了一下，大概将近二十个主持人吧，就是从读书俱乐部走出去。 读书俱乐部多少年了？ 读书俱乐部 有二十。 你如果加上之前李哥老师的书海新干线，应该有二十多年了。那我是从2007年开始做日播的，你算一算。就是我都已经做了有 哦，那我比你晚一年，我大概 我觉得他有点凡尔赛了。你看我主持了这么多年的读书节目，所以才这么玉树临风啊，一身的书卷气。 我觉得今天你是挺爱说实话的。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读书俱乐部呢，其实大家知道做起来呢，其实是有难度的。比方说你要读书啊，然后你要去思考啊，你要去请嘉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它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就大家是三块海绵，包括明天的那位重量级的海绵，然后大家一块在吸收，所以你的人生呢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啊。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年我想加入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时候红酒是制作人，他没要我。 他为什么没要？ 我也是制作人。 对，他制作人啊，他是我们的 leader， 团队的 leader。 你看今天坐在主驾驶旁是吧，这个坐在这个司机的位置上，他说哎呀你跟我说晚了，另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在我们这节目组了，所以我第一年就被拒之门外了。 等等，这里有一个前传 啊，为什么咱们说人生面临很多种选择，在人家抛出橄榄枝的第一刻你要咬住轻不放松，对不对？其实我问过小米啊，我当时说我这边有一个读书俱乐部的节目，但是他犹豫了，第一个是 不是一年的事儿，反正我就记着你把我拒之门外了，没要我。等我第二年要，第二年想要我的时候，我又不想来了。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啊。然后他就像刚才那样游说我，你知道吗？米夏，所有的节目都是在 output， 都是在输出，输出啊！主持人后来说的都是流畅的废话，只有读书俱乐部，你像海绵一样，你在不断的输入，你会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棒啊！ 是不是 觉得自己越来越棒？我就被他忽悠了吗？ 重点是你是觉得自己越来越棒吗？ 啊，我一看红酒这个大幅度的主持动作，我觉得我应该挺棒的。 你看看他这几年的成长，对不对？所以就是越来越棒啊！哈、啊，然后流沙也是越来越棒哈、啊， 越来越棒。 我们的体重也是越来越棒哈、啊。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啊，你说完了吗？ 我。你看你真是的， 先看看大家的留言、 啊哎呦， 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啊 啊。哎呀，你看我看到就是9325全答对了，我再往前看看啊， 答对哪个？ 就是答对您提出的那个问题啊，就 啊，徐泽辰 在2021年、 嗯、啊，青城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全答 对 了吗？ 所以咱们第一位获奖的听众已经出现了、 嗯、啊，9325来我们的 严林前面也对了。 严林也对了， 哎、啊，你看啊， 严林的时间呢？ 严林时间更早，是17:16:09。 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严林吧， 这么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这么多喜爱读书的朋友，一下就能把这个题目给答对了， 这可是晚高峰啊！ 对啊， 对不对？ 而且有那么多的系列台和咱们抢听众，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忠实听众，哎， 没有，我们的粉丝粘性很大的，今年加入的，我相信粘性会更大，好吧？因为我们带来的福利也会更大。当然主要是节目也会越来越精彩、啊、 那选谁定一下来 严林嘛 严林好严林加精啊、嗯、 对严林加精来我们的 严林 吧求 求求哈对、嗯、 管理员求求 啊、我们的场控求求在外头那个就是问一下严林的电话联系方式是吧 是是是、嗯、然后呢会把这个福袋给您快递过去应该是在上班之后吧因为这两天工作人员的话这个可能也不太方便哈 具体的时间好或者是联系方式我们的场控会跟这位听众沟通一下的 对对对、快递出的时间应该是在1月4日哈 对9325还有就是秋风秋雨其实看到你们也答对了没关系我们还有仨福袋的啊大家那个别着急还有后面的题 第二福袋咱们在第二节的时候让米夏来出哈、来看看大家的哈这位叫做这位叫做严林也说了哈、嗯、我喜欢读历史喜欢读传记啊其实在今年呢我也会读比较多的传记啊因为传记其实是非常好读的、嗯、如果你没有读书习惯你一开始读传记其实就跟听书是一样的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啊这位喜欢自由说主持人辛苦了下班别忘了吃饺子今天必须吃饺子 是那个制作人说了啊是吧有饺子吧今天 有饺子 好，咱们就那个过个马路那边哈，是手包的大饺子啊，我请你们。 大饺子， 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年四季当中啊，你看啊，冬至吃饺子是吧？春节吃饺子，然后现在新这个元旦新年依旧吃饺子。 吃饺子不需要理由是呗？ 好像是这个是出门之前吃饺子，还是回家 上车饺子下车面 啊？对的，对的。 这样哈，咱做一个预告，因为在第一周 吃饺子， 米夏他就会跟大家说一期关于吃主题的读书俱乐部， 对， 是吧？ 对， 1月7号 啊， 1月7号 这个 周五 吃货词典。嗯，当然还有一位嘉宾啊，除了这个书的作者崔代远先生，还有一个嘉宾也是地道的北京人，也是一个吃主。 嗯， 他们俩会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时令的吃啊，除了北京的吃，还有其他全国各地的吃。 吃饺子？ 不一定吃饺子。 哎，这样吧， 我看出您爱吃饺子了。 这样吧，咱们今天再加四份礼物好不好？就是咱们听听 FM 的畅听卡。听听 FM 的畅听卡， 好呀好呀， 可以听价值万元的节目，你知道吗？就是打开听听 FM， VIP 的可以听啊，然后有一些直接付费的也可以听啊，7天畅听卡，好吧？ 问题是这四份畅听卡的礼物咱们怎么发给听众啊？或者说听众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珍贵的礼物？ 第一个问题我来出，好不好？就是在2022年，我们读书俱乐部改版时间。是几点到几点？赶快发，第一个发对的，咱们就送这个价值万元的畅听卡，好不好？ 那 真是很豪气呀、啊！ 那咱现在已经开始计时了，看看有没有听众答出来。 对，因为去年是11点到12点嘛，今年呢，我们的时长增加了，而且呢，时间呢也变化了。是吧？从上午变到了下午。 嗯， 具体的时间呢是几点钟啊？大家可以答一下啊。哎，刚才你提到了说今年的读书计划，比方说历史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本身呢，你在每周五的时候也会侧重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是吧？ 是第一版，反正也不是长版啊，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呗， 啊、 是不是？ 一起学习 啊。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好不好？ 来吧。 啊，我的读书计划呢是这样，我要重读四大名著，俗不俗？ 连环画版本是吗？我相信你应该是这个版本 的、 哎、不，其实我特别想有的时候会读一点大部头的，因为工作你手头不停的有书，比如说这个作者要来了就给你一本书，那你当然要看了。 对， 反倒是有一些书就一直放在我的案头，我特别想有那么几天我能不读我必须读的这个几本工作上的书，然后我把那几本书好好的读一下。 哎，你这说的跟白岩松一样，对吧？他把这个读书呢分为工作读的书，还有一些就是所谓没用的书，对吧？我们其实工作你必须得读书，对吧？你比方说你要充电，你要学习，你要做节目，但是呢你自己个人有自己非常私有化的这种爱好，对吧？也许呢可能是非常小众的。你比方举一个例子啊，有人就特别喜欢然后读这个关于推理的 啊、 对吧？ 悬疑的， 相对起来可能小众一些。 嗯， 有人呢就特别喜欢读一些比方说文物收藏的，是吧？ 嗯、 也很小众，但是这个呢，可能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呈现的就比较少，是吧？但是这个方向的话，你说没用吗？时间长了之后，是吧？啊，腹有诗书气自华。你看，我看二位的话，这十年来， 你还说你自己吧， 我这动作是越来越大了。哎，真的是这样、啊、我的很多十年不见的朋友看见我之后就发现，第一个哈，你胖了，第二个 腹有诗书， 这个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气自华， 没说岁月无情啊， 感觉褶子更多了，气自华，气自华哈， 气自华、 就还有一本书、就是其实这本书呢一直也是在我的床头柜儿啊，是一位已经逝去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啊，他叫做甜甜，他的一本书叫《花田半亩》。 嗯， 就这本书呢是他在得了一种罕见病之后写的，一点看不出他得了这么重的病，你知道吗？里面全都是阳光、积极、正能量。那其实我也是参加了一个沙龙，在这个沙龙上梁晓声，就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梁晓声，对这本书其实也是有推荐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我现在想到的什么是经典？80后的孩子们，他们底下能产生经典吗？进一步说，一个20岁的女孩能留给我们经典吗？ 这是我这个第二次抚摸这本书，想到这一点，这本书未必就不具有可能的经典性。我不敢说的太多，但是我想它可能具有经典性，可能会在3年以后、5年以后，甚至10年以后，这本书还将再版，它可能成为畅销书。为什么是这样的？就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这里所体现出的那种生命的尊严和高贵感，我觉得它整个等于是对总体的80代，做了一次灵魂的、精神的一个，它是写在制高地上的。中国的80代中有这样的孩子，他们这样的面对生死，他们在这个死神经常在眼前晃动的情况下，他们是学子，他们怎样学习，怎样接触文学。我觉得在80后中留下这样的日志日记，这本身 这心灵史 啊，80代的心灵在制高点上的一种心灵史，这会也引导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怎样看这些孩子们，怎样看80代，还有好多是我们从前所不理解的甚至不了解的。比如我刚刚在判完我的学生们的这次期末考试的卷子，那里好多孩子都谈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努力的学习，之所以要考研，还有一点就是说想到了要让爸爸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我想这作为一种学习的最直接的动力，也是令至少我是特别理解的，我觉得特别贴心。我的好几个同学写到了40同堂，他们的爷爷的父亲对于他们来说叫祖祖，就祖祖对他们那么爱的时候，总希望有好成绩，同时有一份好的工作，要把祖祖接到他们没来到过的城市里。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看下来的话呢，田薇这一本书里边所表达出的这些情感，都可以看作是整个这一代孩子们的，为这一代孩子们中的许多像田薇这样的男孩女孩做了一种像我们这个成人主宰的世界的一种告白。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共同来做，我坚信这样的书具有经典性，这样的书中的一部分即使翻译成世界上的任何语言，摆在其他国家的成人们面前，他们也会感动，他们也会认为中国还有这么了不起的女孩，这么可爱的女孩。那一本书对于我们成年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影响力的话，我就认为它具有经典性。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几位主持人亮相，跟大家介绍一下2022年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安排，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啊，我们每个人的读书计划，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听 FM 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在2022年的读书计划究竟是什么？ 桃源三结义，煮酒论英雄， 大义诗经中，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 美猴王出世 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来， 各位好，我是米夏。 哎，大家好，我是刘莎。 这是我们2022年的几位主持人啊，当然明天还有一位，在每天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跟大家一起聊天，一起来聊书啊，一起推荐好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个时间，在2022年的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是读书俱乐部改版的新时间。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了第二位的获奖嘉宾了，是吗？ 他是谁呢？ 他是谁呀？你刚才这答案赤裸裸的已经告诉大家了。 对，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获得了我们这个畅听卡。 畅听卡是吧？ 对，畅听卡。因为那天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听听 FM 上面的书单，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一下我就陷进去了，那句话叫陷进去了，不能自拔。然后就一直听到凌晨3点钟，啊，当然也是为了准备咱们今年的节目。 自己失眠。 太好听了， 这听听上确实有很多宝藏，只不过没有被大家发现。然后你如果真的把那个单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么多呢，而且制作非常非常的经典， 太好听了。 就是我们的录音师，我们专业的这种声音表演者，他们制作的东西真的是精品，嗯，啊，对你耳朵真的是一个滋养，一个按摩。 而且很多人啊，现在看书觉得，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说啊，说我看这个书，我觉得这字太小了，不适合我。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那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听，也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了， 对，就陪伴性更强 了。对，甚至有很多朋友啊，现在因为通勤的时间比较长嘛，尤其是遇到堵车，那干什么呢？我觉得除了听读书俱乐部以外，还可以听听这个。 对，没错。 七点还没到家的话， 你可以听回放嘛。而且我们其实2个小时的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主要是互动嘛，当然今天跟明天是2个小时都是互动。 对， 嗯。然后第三节的时候呢会说书单来了，第四节呢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推荐一下听听 FM 上的有声书。 对， 所以呢就是第三节第四节其实可以单独拿出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啊，大家可以无限次的回听。这些书单其实都是我们精心挑出来的，这些有声书呢也是我们根据当天的节目精心挑出来的，每期节目都非常的精彩。这样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发来的自己的读书计划好不好。 嗯， 来看一下这位啊，叫做7373啊，这跟小米一样比较喜欢看这个历史题材，他说争取春节前把《隋唐演义》看完，现在呢我已经看了一半了吧，非常棒， 真好， 啊， 给你点赞啊！ 我要读《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把各种演义读一遍。 四大名著是吧？ 是，嗯，宝姐姐说了，读闺女那些关于中药和中医的书啊，同样的书两个人读，真的是非常的值了。 嗯，0800也说了，他说我每个月啊都去西单图书大厦或者是中关村图书大厦去一次，有时候一待就待一天，能看出您是爱书的人哈。 前两天我还去西单图书大厦，我跟你说，放眼望去全都是孩子跟孩子他妈，是吧？都在那儿一坐就开始看书。因为现在其实双减政策下，很多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书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你不用去课外班了，然后也不用去补习了，去读一读这些书，啊， 而且这个时候孩子是自主的，他对哪个感兴趣，他就拿下来，然后他就读了。 对， 你就会发现，哦，他喜欢这个， 是， 而且很好的一种方式， 不用花钱，是不是？ 那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图书馆。那家长朋友，如果哪天您不能带着孩子去这个书店去看书的话，那您可以把孩子放在图书馆。很多图书馆有专门针对这种中小学生或者低龄的这样的阅览室。 我跟你说，啊，咱们所有的主持人当中，对图书馆最熟的，你知道是谁吗？ 就刘莎吗？你这意思， 哎，就是刘莎。因为刘莎她基本上一个星期都得跑好几趟图书馆。 她在那儿兼职了吗？ 我也想问这问题，怎么你比我还清楚呢？ 她当然兼职了呀，她文津图书奖的评委啊。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是我们这个主持人里咖位最高的啊，国家文津奖。 咱俩都不算什么，咱俩就是阅读季的十大阅读推广人。人沙姐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 对， 文津图书奖的书单，我觉得未来的节目当中你一定要推荐推荐，都是非常好的书，真的是非常好的书。 说到了这个文津图书奖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正好是2022年的文津图书奖啊，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这个登录国家图书馆的网站去给您喜爱的这个书籍投票。哎，这给文津图书奖拉一下票吧，在这儿。既然说我在图书馆兼职，我一定把这兼职工作给做好。 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啊迅速成长，不是因为红酒，是因为流沙。原来我办公室啊，他是我前桌，他经常文津图书奖评完了之后，啪甩给我一本书或者几本书啊，然后轻描淡写的说：“你看去吧，这书特别好，你能看一辈子。”哎，你说我是一实在人，你知道吗？特别认真。他丢给我的书，我基本只要他是这话茬，我都基本认认真真的看 背下来了，是吗？ 没背下来。 我原以为你是背下来的，我当时给你的时候是满怀希望让你背下来的。 没有没有，老师， 你要是没背下来的话， 但是我真的从头到尾看了。我给你们隶属一下都有什么啊？许卓云的《万古江河》， 好 啊，吴军的《文明之光》，是吧？还有。中国文化之精神谁写的来着？你怕把书扔给我了，忘了。哦，好多好多书，只要流沙说这书你必须得看，我真的都看了，我得感谢你。 哎呀，我们彼此感谢彼此吧，好不好？ 是两位准备每人发我一个福袋是吗？ 不，一会儿 我会送你个指甲刀，还有三头的充电器，我自己花钱给你买。 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一节的题目先出出来啊。 啊， 然后出来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二位刚才在这个交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读书呢是一个桥梁，喜欢读书的人在一起，其实大家就彼此的话题永远感觉聊不完，无论大家的职业是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见面，你比方说在咱们的读书俱乐部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明星朋友，他们会推荐自己喜欢的书，或者说他认为读书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其实咱们也是之前采访了一些这个歌手啊，或者是电影工作者啊，就是他们其实也想谈一谈啊，尽管不是很长，我们先来听一下汪峰好不好，来听听他对于读书的理解。 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峰。在全媒体的时代，在碎片时代，读书的意义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有一天也许纸张的纸媒全部都已经消失了，但是读书这两个字并不是指的你一定要针对什么样的媒介来去做阅读，而是去阅读所有你未知的或者你喜爱的所有的这些文字，所有的信息，大量的优美的诗句，所有这些东西。更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意义，那么到了现在，我觉得读书的意义是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一个人的理解力，然后提升一个人从教育体系里得不到的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还有就是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起起伏伏的所有的际遇，无论是坎坷挫折，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曾经读过很多书，它会让一个人的开解力和自我调整能力会更好。总之读书对一个人是一定有意义的，同时它会带给这个世界很多的想象力。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 我是米夏， 我是刘莎。 再说一遍， 我是刘莎。 好，我们三个人呢齐亮相啊，这样的机会呢在今年也比较难得哈，因为平常呢我们都是跟嘉宾 作战， 对，单兵作战，然后跟嘉宾也不是单兵了，因为有很多嘉宾嘛都是重量级的，那读的书比我们三个还要多得多，为大家带来丰富的节目内容。但是今天我们三个 是第一期啊，今天2022年的第一期读书俱乐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啊。在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 FM95.4AM603，或者是您打开听听 FM 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跟我们互动。明年啊，不是今年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一定要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生根发芽，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要成立真正的读书俱乐部。同时呢，我们几位主持人其实侧重点都不太一样。 嗯， 在这里呢，我先不做介绍啊，大家先听一周的节目。然后呢，你感受一下啊，因为大家的领域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嘛。 到第二周以后，发现和上一周还是不一样， 因为嘉宾太丰富了， 主持人的风格是多变的， 都是好书都说不过来呀、啊。好， 没有，我们其实是这样，各美其美，但是有一个整体的风格啊，有一个大致的逻辑，你还能能猫到这个读书俱乐部的 style 的啊。 好，接下来那我先出题吧。我出这个题呢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畅听卡，好不好？畅听卡，这个内容啊，价值上万元啊，7天免费畅听 FM 啊，听听 FM。这个题目呢，就是说我们第三节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嘛，25分钟一节，第三节是说什么的呢？啊，它的题目叫什么呢？ 是什么呢？ 哎，主题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介绍了，第一个小时，对，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互动环节，有一个话题。第三节的时候是什么？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注意听讲，就是从6点到6点半的时候， 对，是什么啊？然后你觉得这题难吗？ 你这不白送吗？你那指甲剪儿是吧？ 不不，这个是畅听卡啊， 畅听卡， 这畅听卡，畅听卡， 哦，这是精神食粮。 指甲剪又是你 出来，哎，是不是我想需要指甲剪？ 你看我这指甲都劈了， 来来来我看见了， 来出指甲剪的题了，该。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米夏呢，其实他今年还有很多书想读啊，你跟大家说有一本书其实你是特别想读的。 对，我你知道我想重读的那本书是什么吗？ 嗯， 是你们现在就是跟你们说了你们会觉得特别不入流的，而且我连那个作者的名字啊我都忘掉了。 嗯， 但是那个书的名字叫《拿破仑与女明星》。 我的天哪，你这属于新媒体标题啊。 你知道吗？这个书特别的早，是我人生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竟然如此的不入流，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我姥姥家东北的农村，然后我小时候开蒙可没有四大名著啊，像人红酒这样是吧？ 我看的是小人书，谢谢。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就炕上那个柜子叫炕琴，我也不知道那儿为什么就有一本绿色的很薄的这个一个书啊，叫《拿破仑与女明星》，那个书皮是绿色的。然后我后来在旧书网上买了两本不同版本的这个书，都已经旧了啊，才几块钱。我翻的时候，几十年过去了，我翻的时候说这本书这么晦涩，我当年竟然把它从头读到尾了。我后来已经记不起那个什么样的情节了啊，但是我记得那个女孩，那个女主。他当时站在那个窗帘旁边，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然后他有一个描写，他说他穿着蓝色的天鹅绒的长裙，他的那个眼睛的颜色和他的裙子是一样的，那个场景就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想起来这本书，我真的到旧书网去找，买了两个版本。我特别希望我有一段时间能把这一本书，我童年里读到的这本开蒙的长篇小说，把它重读一下。 太棒了哈，我觉得米夏其实他这个记忆这么的深刻，其实也跟他做读书节目是有关系的，是吧？他如果不做读书节目，你说他能想得起这本书来吗？啊， 哎，那倒是也是。 那这样吧， 就开蒙有点开的歪了。 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读书俱乐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第一个 是，哎呀，我要读一下啊，对，《拿破仑与女明星》，法国的作家叫朱莉埃特·班佐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猜猜猜，谢谢您，我一定把它记住了，啊。 这是不是得在二手书网上才能买到了？ 对，没有卖的了， 对， 薄的那种旧书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淘一些二手书，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回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就是我们读书俱乐部在第三节呢是书单来了啊，会带来我们以及嘉宾共同 为大家推荐的书单，包括我们合作的一些机构，在第四节的时候呢，会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声书啊，听听 FM 上的精彩有声书。 嗯， 现在你能听到几千本，我们在这一年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精选365本。 嗯， 啊，好吧。 虽然我看不到大家这个留言的这个屏幕，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惯例，一旦红酒说出答案的时候，估计我们的这个获奖的听友已经是出现了，是吗？ 就是因为没出现我才说的。你看这位说，小皮球说，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还记得吗？ 对，关键是大家把问题忘了，你知道吗？ 大家的问题是第三节。大家听一下第三节， 就是，以后每天读书俱乐部的第三节，也就是6点到6点半，我们会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四个字儿，是什么， 是什么。 大家这次是畅听卡，我们会发畅听卡，大家把那四个字儿，把那个主题的相关内容发上来，您就有机会获得畅听卡。 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想一想前面，红酒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说的是什么，他其实已经把标准答案都说过了。 我是有意把这个题目的答案跟大家说一下， 小指甲剪儿。 您来了就为了奖品是吗？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杜尚啊！ 哎呀，杜尚来了， 杜尚来了啊！ 杜尚， 这个，这个略先生，您不用把这个快递地址发这儿哈，这泄露隐私了啊！回头我们会直接单独的去问。 他是悄悄话，他应该 是悄悄话， 我们的场控能看见 哦， 别人看不见。 我也能看见哈。 是，你可以给略先生的买一送一嘛。 好的，那这样吧，就是因为在上一节的时候，刘莎也提到了说徐德臣呢，他有3本新书，而且呢前段时间也采访到徐德臣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这段录音好不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的一本《倾城》。 好，这个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非常的年轻啊。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德臣，很高兴能够借读书俱乐部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新书小说集《倾城》。这是我刚出版的一个以女性人物为主题的小说集，包括2个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分别叫《西夏居延》，短篇小说叫《倾城》。这3个小说的题目其实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女孩叫西夏，叫居延，叫倾城，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的名字不太一样。而且大家也一定也知道，西夏是古代中国一个王朝，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居延是居延关，是一个古地名，在历史上也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一个军事重镇。倾城是四川的青城山。为什么取这样听起来有点怪兮兮的名字，大家看了小说应该就能发现我为什么用心良苦取了这3个名字。如果看了小说，我也相信读者朋友能够发现这3个女孩跟这3个名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契合的。这3个小说写作的时间跨度挺长，其实最早的一个写于2003年，是西夏，居延写于2008年，而到了倾城其实是写于2018年、19年了。也就是说其实整个的前后跨度是15、16年，15、16年攒了3个小说成了这个集子，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集子非常的难得。我写了不少小说，但是很少以女性为主人公，更少以女性的名字或者是人物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这3个小说可能是我仅有的3个小说，我个人非常喜欢。喜欢它也不是因为这3个小说写得多么的完美，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写这3个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基本上概括了在我写作的那个时候我对女性的一些理解，对女性与世界关系的一些理解。前2个小说《西夏》和《居延》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 而倾城是发生在成都的故事。这三个女性虽然年龄上可能差不多，但是她分别代表了每一个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她的想法、她的信念、她和生活、爱情、婚姻、家庭之间的一个关系，也跟我当时那个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写作这三个小说的时候，分别是谈恋爱的时候，刚刚结婚，然后到最后一个小说的时候，孩子已经好几岁了。也就是说，小说中这些人物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的认识，其实跟我个人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的。所以写小说这个行当其实跟年龄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到那个年龄，你很难获得那样的阅历，没有那个阅历，你对人物的理解可能就会没那么接地气，而像我，所以这对爱情、婚姻、家庭越走越深，对他的理解也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在西夏、在居延、在倾城他们三位主人公的身上分别有了体现。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看了小说以后大家也会有所认知，我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对这三位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他们、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能够有所呼应。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作为作者写这几个小说，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欢迎朋友们阅读和批评，祝朋友们元旦快乐，希望2022年大家都能够书香弥漫，生活幸福美满，谢谢。 感谢徐德臣啊，对我们读书俱乐部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的祝福，也希望大家能够书香弥漫，在2022年呢，认识更多读书的好朋友，读更多的好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啊。刚才提到了，即将送出的是听听 FM 七天 VIP 的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七天 VIP 的体验卡，具体的一个兑换方式呢，回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获奖的各位网友取得联系。咱们来看看谁答对了吧。啊，当然有一个， 终于有人答对了。 哎呦，我有一原则啊，我就不重复的发指甲剪了，是吧？也没有那么多指甲需要剪，我们就是还是雨露均沾啊。 对 对, 对， 就是比如说刚才是9235是吧？他又答对了， 他又答对了 啊。咱们换一个啊，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其他的朋友有没有最先答对的？我们选一个好不好？ 我还真没有看到特别准确的。 啊，特别准。那我们再 我们可以把这道题接着延长这个答题时间， 延长时间的时候我出一题吧， 对吧？ 好， 嗯， 福袋啊， 我这是福袋是吧？有直接剪那个啊、 对，就是七件套 啊，就是三个头是充电器的那个啊、我这手里拿着一本书，叫《秒懂昆虫：你的第一本极简昆虫书》，它的作者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博士常凌晓。我出的这道题呢，就和昆虫有关系啊。题干是这样的，换一个稍微快乐点的音乐啊、DJ 你要唱 噔噔噔噔噔噔 OK 拉下来啊。下列关于昆虫的描述有一个是正确的，你看刘莎看着我，他做知识类的节目啊、所以你一定知道正确答案。有一个是正确的关于昆虫的描述， A 破蛹成蝶， B 公螳螂在新婚之夜常常被母螳螂吃掉， C蜉蝣，一种昆虫啊，蜉蝣从幼虫到成虫生命周期非常短，就这仨吧。 ABC 啊， 对，就是蜉蝣从幼虫到成虫啊，就是蜉蝣从幼虫开始生命周期非常短。你看这个我还改了呢，你想想是对是错啊。 你这题可太难了，我看了你半天，我觉得 我觉得你一直在瞪我 我觉得这题的难度太大了、 哎、这音乐我喜欢啊，这音乐特别好。我告诉你要答对了我自己加一奖。 好，他自己唱首歌 好不好？ 不，我这是实打实的，哪是精神上刺激，唱首歌就完了。 哦、那行， 唱首歌我能唱过你吗？我主持人自己是吧？送本书啊，还是什么？多有诚意啊！ 好啊，就是、你送本书是吗？ 是啊。 好，没问题啊，就是相当于今天是双份的奖品，大家赶快答题。 嗯、 那明年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嘉宾啊、 哎、 参与到。 我看看 A、B、C， 嗯，我看看啊， 有正确的了吗？ 有， 啊、肯定。 你给我仨选项 吗 ？A、B、C 全都有了。等会儿再公布答案， 啊、 等会儿再公布答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一位嘉宾哈，刘颖啊，他也是明年会参与到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这个日常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书好书，看看他的读书计划是什么嘞。 嗯，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颖。在新的一年里，我给自己设定的读书计划呢，是每周至少读一本新书。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粗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种任务式的读书方法真的能督促人始终走在阅读的路上，而且呢，它真的让我读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书。当你手里没有新书可读，就只能到没读过的旧书堆里翻翻找找，这等于是在逼迫自己跳出阅读的舒适圈，去尝试新的阅读方向。比方说呢，我最近读过的几本好书，《童话心理学》《四季物语》《乌合之众》都是这样找到的。至于说我的新年书单呢，其实更应该叫重读书单。我特别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重读一些好书，比方说像历史类的夏兼勇的《庆历四年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哲学类的呢，有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的《堂吉诃德沉思录》，小说类的呢，就是果戈里的《死魂灵》。借这个机会呢，我也衷心的祝愿读书俱乐部节目越办越好，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个优秀的阅读平台上与更多好书相遇。 感谢刘颖啊，刘颖是作家啊，同时也是高级编辑啊，平常呢非常喜欢看书，明年呢也会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新书好书。刚才我们又出了两道题目啊，一道题目呢相当于是我出的，说我们第三节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啊，9325答对了，书单来了啊，在我们今年的18点到18点半第三节的时间段里，会为大家推荐书单，各种各样的书单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 哎，也就是长听卡第二份已经送出去了，那第三份的礼物送给谁呢？红酒继续来出题。 嗯，不是这个米夏， 我出了一道题， 米夏出了一道题 A B C 嘛，啊 A B C。 这就不会出现没有答对的情况了。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吧。 哎呀， 啊， 杜尚， 这么快就答出来 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发呢，杜尚啊？这个我最先看到的是8336XZ， 他答的是 A。 啊， 破蛹成蝶是正确的。 只有破蛹成蝶是正确的。 对，因为蝶是蛹，蝶不会出现茧，只有蛾子才是茧。我们说那个蚕啊，蚕茧缫丝的那个是茧。所以这是咱们的一个误区，所以 A 是正确的。 B， 公螳螂在新婚之夜常常被母螳螂吃掉， 这应该也是对的呀。 那您是黑猫警长看多了，黑猫警长误导了我们。实际上啊，这个极少出现，除非母螳螂特别饿，或者公螳螂跑得非常慢，然后呢，这母螳螂烦了，一口把它吃进去了。但是极少发生，如果它还能吃到别的的话，它一般不会吃掉自己的老公。 他是为了要补充能量， 这么深情的段落。 好，来，我们 第三个是什么？ 不吃老公啊，这不要黑猫警长误导咱们了。最后一个，浮游从幼虫开始，生命周期非常的短。确实，在《诗经》里啊，我们说，在德文中，这个浮游翻译过来说是就是能生活一天的虫被叫做浮游。我们《诗经》里也写了，就是浮游衣裳彩彩，特别漂亮。人悲悯他说：“你看你一个小虫子，你朝生暮死，你还在那美啥呀？你的人生多么短暂啊！”其实是我们人无知了。你看，就像杜尚说的，其实这个浮游的幼虫期非常长，它在水底下会待3年到4年。成虫的时候啊，就变成那个可以飞带翅膀的那个 哎呀，我下半时段再讲啊。 好，这个广告马上就要来了，提醒大家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再见。 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8: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 各位好，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刘莎。 在2022年，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为大家会每天送出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在日常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分为4节。那第一节跟第二节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话题。在第3节呢，送出的是书单来了。第4节是我们听听 FM 的有声书导听。所以呢，我们的各位主持人也会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最优质的内容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当然了，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回馈我们的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也会有丰富的奖品送给大家。比方说，今天我们就拿来了我们的福袋，是吧？刚才我们送出了几个福袋，那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送出2份福袋，听听 FM 定制的帆布包。还有钥匙扣、指甲剪7件套，里面还含有3头的充电线以及定制的口罩。我们还会送出2份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那具体的兑换方式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刚才留了个头啊，米夏， 留了个扣， 哎，你继续说完好不好？ 哦，就是我们觉得浮游这个朝生暮死，生命短暂，笑话人家，其实是我们这个知识视野封闭了我们的双眼。就像杜尚说的，其实啊，这个浮游成虫期很短。我们看那个浮游在水上啊，成片的飞，那个在昆虫学有一个名字叫昏飞，很像咱们的恋爱角，就他们一大群都出来了，如果彼此看上眼了，然后两个虫就勾在一起啊，做美好的事情。那么这个时间非常短，就成虫期很短，也就1天，顶多2天他们就死了。而且变成成虫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嘴没有进化出来，因为不需要，所以生物选择就是没有嘴，不需要了。我们这个变成成虫之后就是为了看对眼了，然后繁衍后代。所以我们人看到浮游的时候觉得哎呀，他们生命好短暂，其实你不知道他们的童年，就是他们在这个水生期是很长的，有几年的时间。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科普书啊，那个做知识类节目的主持人刘莎，你不要老瞪着我好不好？ 对，我觉得这是你的领域啊，知识开讲啊，莎姐。 你让我显摆显摆怎么了？是不是？ 这太难了。 你是抢莎姐饭碗，这是不是？ 那不会的， 呛一次怎么了？ 好， 大过年的哈，秒懂昆虫，你的第一本极简昆虫书，长领小啊，适合热爱科普和比如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昆虫的朋友来读一下啊。 好嘞。你已经公布了获奖的网友了吗？ 是8336XZ。他选的第一个选的是 A 啊，当然杜尚后来也答对了。那个啊，下次我们还抓紧一点哈，答正确答案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互动我的读书计划哈，因为今天我们都讲到了大家的读书计划都是什么样的呢？看一下这位8812说了，书最为重要的是极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展。对人来说呢，读书使得掌握知识，学习如何啊最好的工作，处理好各种关系与事物。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灵魂插上翅膀，遨游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啊。说得非常好，你看我们这个听友啊，还有我们的网友啊，就是有水平，是吧？就这个境界都不太一样。 读书其实它真是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进展。我们经常会说哈，那天我跟强老师还在聊天呢， 嗯， 就假设有一天突然是吧，这个地球毁灭了，但是呢还留着一个书店，是吧？还留着一个书店，国外真有这样的书店，就是知识书店。凭借这样一个书店，就能重新把我们的文明建立起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想法，这说明了书是多么的重要。 你和启航探讨的问题真是高深啊！ 最后，我们落脚点，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是多么的重要。 哦，你看，要为什么红酒能当主持人呢？是吧？这境界就是比我高。哎，我刚才看到了9325啊，就刚才中畅听卡的那位朋友，他是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他住在山西。 哦，在山西听我们的节目。 哦， 哎，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听听 FM 还有网络，我觉得广播已经打破了这个底 线。太棒了，你说的听听 FM 其实是在全球都可以听到 的，对 的 对的， 是吧？ 嗯， 将来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同时说啊，我现在正在澳大利亚啊，我现在正在是吧非洲啊，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哎，我觉得最终要形成这样一个势才可以。 对，后来红酒因为膨胀之后离开了这个节目。 我去非洲给大家直播。 哎，理想是要有的， 好不好？ 对不对？ 嗯，是是是。哎呀，对啊，我们看看这位叫做泪落心田，他说， 嗯， 今年还是会读一些跟专业知识相关的书，比如说翻译相对论呐，翻译的应用方面的书啊，就是这个其实也属于沙姐的范畴啊，知识开讲， 来 是吧？ 知识女性， 坐在这儿的哪位不是知识女性呢？ 您是红酒，这红酒这么阳刚，来，知识女性说一下。 哎，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看这个知识类的书籍，不论是历史的呀，还是科学的呀，会觉得很难。在这也告诉大家一下，很多书确实因为它在不同的领域啊，它的划分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完全你可以找一些没有门槛的入门的书籍去看，很多，就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半小时各个系列，比如什么古诗词呀，这是文学的，然后还有科学史呀，还有哲学等等，很多的书，大家只要是喜欢这样的类型的书，你现在的书太多了，你可以看这个纸质书，还有电子书，那还可以像有一些这个阅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啊，这种有声书，大家都可以，不用太受限制，说我想看什么，但是怕看不懂或者没有知识，你去找，肯定能够有适合你的书，真的。 太棒了哈！那接下来呢，我把第三节的题目送出来吧。这一节呢，我来出啊。上一节关于福袋都是你们两个出的，先说一下这一节的奖品是福袋中啊，有咱们听听 FM 定制的帆布包、钥匙扣、指甲剪、什么三头充电线、定制口罩等7件套。我这个是数量有限的，我这申请了半天才申下来那么几套， 是是是， 我自己都没有。 对，我跟红酒说了，我说您给我留一套啊，甭想。 我跟你说，我看我们这听听这个这领导就背着这个帆布包，我就特别眼馋，我说这个必须得给我们听众来一套。 这领导不合适啊，这个。 这是给领导扎针的吗？ 领导跟你说，七年第一天肯定听。 领导是 调问一下， 没有名牌的人，每天都是给咱们免费在游动着做宣传，听听 FM， 对不对？ 你不应该说领导没有名牌。 好了啊，这个是为大家争取来的这份福利哈。 嗯， 我要说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猜一猜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他会说自己的新年计划。他其实书卖得很好，经常预售就能卖几十万册。有一年我参加当当的活动，余华的书卖的是最好的，他是排第二位的。你知道余华的活着每年最少能卖100万册吗？ 天哪， 就在当当上，就是小说类的故事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位 领导回微信了，看领导说领导听见了。 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就愿意说实话。 Hold住啊，你也出汗了，来继续。 好，这个奖品一会儿发给大家哈。就是这位主持人其实以前是咱们的同行，他是山东卫视最火的那个节目啊。这个湖南不是有快乐大本营吗？是吧？河北有大家齐欢乐，山东有阳光快车道啊。他是那个的主持人。然后后来呢还主持过一个婚恋交友节目叫爱情来敲门。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我是2013年认识他的，他出了一本书叫他们最幸福。 包括乖摸摸头等等等等啊，一直呢也在做一些公益的事业，然后呢自己赚的稿费基本上都给孩子买羽绒服啊，或者给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分享一些非常棒的一些 做了公益是吧， 公益啊，对，他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说出来。他还是一个民谣歌手 哦， 还是一个客栈的小老板，目前呢 多重身份， 生活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住在山脚下。那天我跟他连线，我说跟我们大家说两句吧，你的读书计划，稍微等会儿啊，我这只有2G的信号， 2G的信号，然后、 哦、现在3G了， 嗯， 哎，他是谁呢？大家可以， 听听，嗯， 大家说啊，现在我看有人答对了吗？ 没有， 难道他录音开始没有介绍他自己是谁吗？ 这不介绍完之后，这谜题就揭晓了吗？那我们来听一下吧。 你好，哎，红酒兄，你好，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啊！很多时候都是在媒体中，或者是在朋友圈、你的微信号当中看到你的动态哈。今天呢，正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改版之后的第一天，所以呢也是连线大兵，想听听你在2022年有什么样的读书计划，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特别想把那个差不多应该是10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然后集中把那个拉美文学大爆发时期那些作品，我想重新把它看一遍。第二一个的话是想能够把那个三言二拍重新看一遍。第三一个的话是想就是把那个严歌苓老师，这个您知道，我特别喜欢严歌苓老师，对，把他呢最近2年的这个作品的话，然后再来认认真真的看一下。因为在我的规划里边的话，像2021年和2022年的话，工作也没有那么忙，那么现在的生活也非常的简单，然后住在一个山脚下嘛，然后我想把这个读书的习惯明年把它再巩固一下。今年也读了不少书，这是明年的读书计划，就是拉美文学大爆发时期的一些作品，三言二拍，再是严歌苓老师的书。 那大兵其实还是在读一些经典的书籍啊，经历过时间考验的书籍。 嗯，是，因为咱们之前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是过去那好几年嘛，包括咱们私下聊天，我是不止一次的我提过，在我自我认知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作家，我呢就是一个说书人，而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验证的经典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的那些的话，其实就是在讲故事而已，他的生命力和时效性的话也就是那样嘛。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尽量多去读一些经过时间考验的一些真正的好的经典的作品。对， 哎，大兵兄谦虚了啊，其实你的作品呢影响了很多人，确实影响了很多人，而且每次在看你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在关注人生百态啊，这些故事啊，其实很多是你亲身经历的，也有一些呢是你读者 朋友们， 还有朋友们， 哎， 然后他们亲身经历的，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在聊的时候啊，就是他们最幸福那本书的时候，你就提到了，说我其实积攒了很多的故事。那时候我记着你说至少有200个故事， 这么多年下来写了也就是一半吧，一多半， 也就是一半， 还有很多的故事，对，还有很多的故事。但是这几年的话，可能更多的写的是那些过得好像是不太好的朋友们的这些故事，但是你写着写着跟他们做这个采访，包括你自己梳理他们的故事，梳理完了之后发现大家心态还都是挺好的，我觉得那就还行，对。 而且我看你朋友圈也是前段时间刚给新疆的小朋友送去了羽绒服。 哎呦，您快别夸我了，我是怎么个情况呀，就是写书嘛，我觉得我比很多的写作者要幸运一些，就是不能跟那些大家比啊，但是比一般的写作者呢，咱们的稿费的话就是还是足以维护咱们的这个生存啊，包括在生存之上的温饱体面，这都达到了。那么既然咱们有这个稿费的话，那我觉得把它花在该花的地方吧，这也是好多年一个习惯了，有个5-6年嘛，然后每年往那个新疆喀什地区给那边的孩子然后送点新衣服啊，就让大家高兴高兴，这也是大人该做的事儿嘛，就是书里边写过这话，这是大人们的义务，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它跟慈善和公益没有关系的，它是用的咱们的稿费嘛。 最后呢，也是对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各位听友，然后听听 FM 上的各位网友，然后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首先是祝大家都过得好，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最实诚的一个祝福了，祝大家过得好，六十吉祥。二一个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碎片化信息啊，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分分秒秒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这样的一批人聚集在读书俱乐部，愿意去品书读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书籍、关于文化的传承、关于一些宝贵的信息的对称，我觉得大家是一群很特殊的人，也是一群很宝贵的人。对，这是一个关键词。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关注读书俱乐部，喜欢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是一批很宝贵的人。祝大家过得好，六十吉祥。 太棒了，谢谢大兵，也祝你过得好啊！然后下次也给我们带来你的新书，好吗？ 好嘞，好嘞啊！ 好嘞， 回头北京见啊！ 啊，北京见。 读书俱乐部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 我是米夏。 我是刘莎。 因为大家也都在专心的看聊天室里各位网友在说什么哈。没错啊，最先答对我们这道题的是泪落心田啊，大兵。还有这位泪落心田说啊，就是那山东卫视的大兵，对，他现在主持节目已经很少了哈，是专门给大家讲故事，专门来写书啊。他的书现在累计已经销售了好几百万册了，也影响了很多人啊。里面有很多有泪点、有笑点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也希望大家在2022年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关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书好书。书单来了，包括我们听听 FM 上的有声书。刚才我们送出了福袋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送一个畅听卡吧。那米夏再为大家送出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音乐。 好 ，music。 主持人太难伺候是吧？这样啊，这个出一个关于北京文化的题。北京有很多城门，是不是？里九外区皇城寺，除了东便门和西便门之外，还有一个门加了儿化。请问这个门是哪个门？如果你能答对，还能说出为什么，我一定除了畅听卡之外再送一本书给你。 那这不是哪个都能加吗？朝阳门 不 建国门， 你有这么加的吗？啊，刘莎老师，咱去前门啊。 你还是老北京呢，莎姐啊。 咱们去正阳门。 这让人笑话了是吧？那得是对的呀，这个。来，那个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啊，这个读书俱乐部，在这个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这个问题你能不能答出来？北京除了东便门、西便门之外，还有一个门，还有一个门，它加了儿化，请问这是哪个门？ 好的啊，大家答着。 哎呀，我看到正确答案了，你好棒哦。 朝阳门， 崩会儿吧， 我们崩会儿吧， 啊啊、 崩会儿，崩会儿。 不对， 接下来 完了，我估计我把沙嘴沙姐得罪了。今天 是你首先抢人知识开讲的饭碗， 绝对。 现在面对一个老北京啊，还出知识让他不知道。 对呀，我这还一脸的优越感，你说糟恨不糟恨啊？ 没事，知识的天地特别广阔，我相信你怎么抢你也抢不完的。我 觉得沙姐你这话 不担心。 官方啊。 哎，来，刘莎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连线的这位嘉宾吧，史军。 我们接下来呀、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段录音是谁呢？他是史军。如果是关注微博的朋友会特别了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微博2021年十大影响力的科普大 V 啊。大家注意啊，十大影响力人家是十分之一。他呢是植物学的博士，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也是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啊。他的这个抬头很多很多很多，重点是他写了很多书，比如说《植物学家的筷子与银针》啊，《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还有水果石化等等等等等等。大家一定注意我前面说的话，因为后面要发奖，我前面其实说的是答案，但是我现在说呢不知道你还记得住记不住，但是我已经说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史军博士他的过去一年的回顾以及新年的计划。 好，一起来听一下。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军。在过去的2021年，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那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美军撤出阿富汗这个时间。阿富汗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阿富汗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帝国坟场，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其实，我们从地理的这个角度可以进行一个全新的认识。 阿富汗究竟它为什么成为一个大国必争的之地啊？那在这个区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文明之间进行不停的碰撞？那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可以从地理环境这个角度来全新的认识。那这本书中讨论的不仅仅是阿富汗问题，还有克什米尔啊。那我们经常听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词，那克什米尔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克什米尔也是这个区域的火药桶之一？那为什么克什米尔这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克什米尔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成为大家争夺的焦点？那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或者说熟悉这个概念，让克什米尔这个词成为具象化，在这个书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论述。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啊，那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今天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究竟对这个区域有什么正向积极的影响。这是这本书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我们今天说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区域的地理环境，还有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而读这本书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那至于说在2022年我的读书计划呢，当然还有很多新书还没有拿到啊，我相信在2022年还是会出很多很多的新书的。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是会给自己规划一些基础的阅读任务啊，会重读很多经典的老书啊，就比如说尼尔·弗格森的一些著作，就像《文明帝国》这样的经典著作，想从这些著作里面进一步厘清人类社会，包括说社会形势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基本的脉络和趋势，包括说贾雷德·戴孟德的啊，他的一些著作，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枪炮》，我们去继续去深入的去了解阅读，究竟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会产生如何重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又是如何投射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阅读也是为我未来的新书做一些积累和准备。我也想从一些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植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我在2022年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 我是米夏， 我是流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我们出了8道题目，会送给大家我们听听 FM 的畅听卡，大家可以听到价值上万元的有声书，还有节目，还有课程。同时呢，我们还会送出我们的7件套福袋啊。刚才我们这领导也来了啊，说这袋子管够，没问题啊。 而且领导还跟我们互动了，你知道吗？就是 领导答对了是吧？ 但领导你手稍微慢一点。 所以奖品领导还是没得着是吗？ 他不能得。没有资格。 工作人员及家属一律不能够有得奖的资格。 对，我这重问题我重复一下啊，就北京的城门中，除了东便门、西便门，就里九外七皇城寺那些原来的门啊，里九外七皇城寺原来的门，除了东便门、西便门之外，还有一个门是带儿化的，这个门是哪个门？你如果知道为什么，那就太棒了啊。 嗯，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解释一下都可以啊。 嗯， 这是刚才咱们要送出的这个福袋是吧？福袋7件套。那接下来我们还会送出呢畅听卡。 对， 畅听卡的这个问题呢，就流沙来出吧。 哎，我来出啊。嗯，我绝对这个题目的难度要降低一点，而且我之前已经把这个答案公布了，就是其实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多听听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然后哪一本好书没准啊就已经是击中了您的心呢，您可能因为这一本好书改变了您的一生呢。我来说题目。刚才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史军博士，也是一位啊科普影响力大 V， 同时他自己也是作家，也是植物学家。那我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他的几本书，那现在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啊， 多选题， 对，多选题， 这难度增加了呀， 这难度一点都没增加。我说三本书，然后呢，这个您认为这其中这几本书哪一位啊，哪一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是史军博士的，您就把这 ABC 啊，您就给 从中选出来， 对对对对对， 挑出来， 对， 还是多选题哈， 对，是多选题，您选几个都行，不能超过四个，因为我就只有三本书啊。这三本书呢，分别是《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以及《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还有《水果史话》。那这三本书， 这是几本？我怎么听着像四本呢？ 这是三本书， 哦， 这是三本书， 哦，三本啊。 然后，这三本书当中的哪几本是史军博士的撰写的呢？哎，那就是答案一共有 A、B、C。 这三本书再重复一下 啊。嗯，注意停顿啊， 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这是第一本。第二本书是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这是第二本。然后第三本是水果史话啊，作者是史军博士的，然后您给标出来就行 了。以我学渣的经历，一般这种就多选，你觉得呢？ 嗯，你选什么？ 我选 ABC， 就是全选。 哦 ,ABC 全都选了，哦，是。一般我也是这么选，也不会的，反正就选 C， 是吧？如果是单选的话。 我怎么觉得要是单选不会就选。 三长一短，不是三长一短。 你这。 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吗？ 好好好。大家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说出来哈。好运北京宝宝说，第一次听这个节目订阅了。这个节目还是有吸引力， 哎，我 希望所有人都订阅。嗯， 我刚才 一会儿把我的题的难度再降低一点。 我看到泪落心田发的悄悄话之后啊，我又一次觉得我们的听听啊，这种影响力太大了，真的穿越地域。泪落心田是来自广西的听众朋友， 嗯， 啊。 刚才是我们另外一个九零几几的朋友吧，他是山西的。 山西的，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城市，然后。现在各自在做着什么啊？2022年刚开年的第一天，然后在这样一个晚上，你会选择我们听听 FM， 然后进来之后选择我们读书俱乐部。我们三个都觉得这个时刻，其实我们真的 泪落心田。 哦，倒是没哭，但是 这个网名取得好啊， 就是心意相通。谢谢你们啊！以后我们这一年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们除了就是精神食粮，请最棒的嘉宾之外，我们还真的就是会。寄给你们我们认为好看的书，还有我们听听的好听的书献给大家。 是，未来呢，我们读书俱乐部还会有一些作者签名版的独家珍藏的书， 嗯， 然后当做奖品也送给大家。 嗯， 未来或者有一些类似于朗诵会啊，或者是这种见面会啊，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都会为大家准备。而且等疫情稍微好点了，我们也会有线下的活动。目前读书俱乐部其实已经签约了四五家书店了， 嗯， 就是我们包括幽默书店呀，包括这个上海三联书店呀，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听友活动中心。我们也会主持人到现场，把我们的嘉宾请到现场，跟书业的一些业内人士，跟我们的听友啊一起做一个面对面零距离的一个交流。当然平常呢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经常说什么元宇宙，其实我觉得在聊天室里就大家就元宇宙了， 对 了，是不是？ 对了， 大家都见面了， 而且就我们红酒这颜值啊，这身材就不怕见面，是不是？ 我为了跟大家见面，我再好好练练，我准备从明天开始每天游1000米，好不好？从155斤啊，争取瘦到135斤。 后来他就人送出好浪里白条红酒， 啊，对，就是像我们的刚才的嘉宾说，2022希望大家都好， 对 吧？ 嗯，像大兵说的，就是大家都好好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当然，这有的时候是一个理想的愿望，是吧？ 对， 需要你付出的，比如说身体，他说一天游1000米，我觉得他绝做不到，是吧？但是 他游2000米， 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你太不相信我了，我曾经是一位运动员。 对，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对，我曾经有一年真的是每天20分钟1000米的， 是跳远运动员。后来因为腰不好，然后运动生涯夭折了。 你不要把这个腰字强调好不好？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跑题了，来放段音乐，来你调节一下气氛。嗯， 好，调一下气氛，调一下气氛啊。接下来一个公布正确答案了吧？ 啊，对，刚才我就说这个北京的门啊，有一个家老儿化是什么呢？就是广渠门。 为什么是广渠门啊？这个我觉得杜尚就第一个答对的他应该知道是吧，也期待着您能说说为什么。知道答案给十分，知道为什么给九十分，这才是一百分啊、哦哦！好吧， 好好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说说为什么、 对，下半时段说说为什么。杜尚刚才说的也很好 啊， 说父母呢必须把读书的习惯融入基因当中。其实很简单，孩子就是看父母，你喜欢读书，这个孩子自然喜欢读书，你有读书的习惯，孩子自然也会有读书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到半点的广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2022年每天下午5点到7点相约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以及听听 FM。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 我是米夏。 我是刘莎。 今天呢，我们三个主持人齐亮相，跟大家介绍一下2022年我们读书俱乐部的整体安排，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在2022年的读书计划是什么。 哎，也是把我们的心意送给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有奖收听的这个内容呢。 哎，最后一节我们还有两个奖品，一个是我们7件套的福袋，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听听 FM 的畅听卡，7天畅听卡体验卡。 所以我得问问两位能看见屏幕的啊，现在史军博士这一道题有正确答案出来了吗？ 不是，刘莎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就是您什么正确答案呀？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尤其我啊，是没什么知识，您那正确答案是哪个呀？ 你都广渠门了还没知识呢你 啊？ 我觉得广渠门都出来了。 刚才您说那个史军博士那3本书是吧？哪个是他的啊？ 刚才说到3本书啊，分别是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还有植物学家的《筷子和银针》，以及《水果史话》。这3本书哪一本书的作者是史军博士呢？ 选什么？ 我得问问现在有没有人有正确答案呀？ 您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好吧 ，ABC， ABC， 你看一看我学渣蒙对了吧？ABC。 你想要不你这笔试成绩强呢你这太能蒙了，这也关键是8336说 ABD 哪出来的 D， 我想问问。 所以我刚才特别说你只要别答出来 D 就行。 8336手抖了一下，那就如果8336很遗憾错过了，不过没事儿，还有2次得奖的机会啊。那第一个应该是18:26:118740发上来的，和我心意相通，选的是 ABC。 好的 啊， 恭喜这位朋友啊。哎，你刚才送他一本书是吧？ 不是，我送的是杜尚， 哦、 就广渠门那个，我要解释一下是吧？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为什么啊？咱们领导也答对了。 解释一下， 领导稍微有点偶像包袱，说是广渠门吧？对的啊，为什么是广渠门？北京人管小的东西 爱给他儿化小金鱼儿，是吧？ 对， 你看刘沙这小脸儿，是吧？你看红酒这大脸，是吧？这才是就是加儿化的一个规律啊。那为什么广渠门要加儿化呢？它和广安门是对称的，在历史上它俩曾经一样大，但后来广安门重修了，在乾隆的31年。为什么广安门会重修？因为广安门的位置大家看到了吧，跟金代的都城特别的近，对不对？金代都城就在广安门附近，而且这是北京外城唯一向西开的门。外城就是咱们现在二环是凸字形，那个底下那个底座就是外城，明嘉靖年间修的啊。这个门啊，商贾走，官员走啊，这个很多很多有名的人走，因为它是门面，所以乾隆上来之后把它作为一国家工程重修了。广安门重修了之后，和它一样大的广渠门就显得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广渠门就叫广渠门了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历史上它曾经有一个重修？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冯骥才写的，叫《地名的意义》。那篇文章写的特别好，他说地名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它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我们知道这个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华字典里头有9000多个字，但是我们常用的也就7000来个字，为什么多出了2000多？那2000多是什么？全都是生僻的地名。为什么不用还要把它收进这个字典呢？因为这本字典不仅仅是字典，它还是一种文化共识。比如说贵州山区的一个孩子，他们家门前的那条河只有他们家门前这么叫，他也只认识这个字，别的地儿什么的哪儿都看不见，但是他会在新华字典里看到，他就会有一种认同，我被看到，我是这个体系里的，我是中国文化漩涡里的一部分。所以有8个字送给大家啊，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叫山川可亲，街镇有情。北京有很多历史遗迹都消失了，但是地名留下来了，通过这个地名你可以脑补那个时空下那个人是怎么生活的。 好，来鼓掌啊！有很多节目都消失了，但是读书俱乐部留下来了，在2022年的下午5点到7点2个小时还增长了，送给大家。哎，我们这太有文化了， 我们这叫逆生长吗？ 跟大家说一下 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节我们送出的题目啊，要不然就猜猜咱们几个主持人得了，好不好？ 哦， 今天在直播间的3位主持人的名字，您最先都答对的啊，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福袋啊， 福袋 里面有7件套，好不好？包括帆布包啊、钥匙扣啊、指甲剪呀、3头充电线，还有定制的口罩。今天直播间当中的3位主持人，他们的名字，咱们的名字都是什么呢？啊， 对， 你可以答一答。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啊，也将在稍后的节目中亮相，是吧？ 对，那个咱就留个悬念。 咱说的是 今 天的三 个， 今天哈， 明天再猜，好吧？说今天的3位主持人，其实也都是读书俱乐部的老主持人了，是吧？也是电台的老主持人了，是吧？咱仨岁数加一块也100多岁了，是吧？ 咱仨有多老啊？ 有文化沉淀的，读书这节目不能太年轻的人做，知道吗？你看谁知道这么多知识、啊？ 一直他霸着。 我霸着，好好好，我一直会霸下去的、啊、 对， 我要做到老啊，要陪伴大家到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所以希望大家 内外兼修吧， 多点赞，多留言啊，把我们这个互动这个做起来。 哎呀，你看好多听众朋友都答出来了啊，而且竟然能把红酒这2个字都写对。我有时候发微信的红酒都不太对， 这太难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红梅，我说红梅，因为我的酒是王字旁大写的酒 啊、 哦、我说老师您叫错了。关键是我们班还有一个叫单谦的，老师说单干、啊、老师您2个字都叫错了。 哎，明年有一个，今年有一个嘉宾会经常做客我们节目啊，也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及金牌阅读推广人启航， 是 启程的启啊，航就是航行的航。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人，看了他一眼名片，你好凯船。凯船你好。 我终于知道启航为什么最近这血压有点高了。在3号4号的时候，启航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2个主题。我也做一个预告哈，就是前两天咱们的作协会代表大会刚刚开了、文联会刚开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呢真的是非常有深度，而且有现实意义啊！我们会分享一下他们的作品。 同时呢，我们另外一期会跟大家讲讲职场的那些事儿，是吧？怎么在职场当中成为大牛人？ 哎，既然他们两个呀把最近的这个节目做这个预告的话， 哎， 那我也必须得说说了。他们两位刚才说了，这个知识类的书籍可能在我当班的这一天啊会多一点安排。那就在1月6号，在周四，对。给大家带来的这内容就是谈谈这个睡眠。老说这话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 睡 不醒 的 冬 三 月， 嗯 啊，那你为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谈谈这个关于睡眠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呀，把自己对，哎呦，其实我们那一天呀说的是睡眠的这个书，但是我们这话题是失眠的这个问题，欢迎大家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分享，我们也会有礼物呀，然后有一些互动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嗯， 还有书单推荐给大家，嗯， 好，那今天我们还采访了很多朋友哈，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在2022年的读书计划。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是80后的女作家，她是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老舍文学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的得主，同时呢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他有很多作品，曾经我们也介绍过， 嗯， 文珍，我们来听听他的读书计划。 好，新年快乐，文珍。 啊，新年快乐，红酒，新年好。 哎，新年好。 我是 文珍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啊，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特别想跟您聊聊，就是在去年一年，你读了什么书？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推荐一下，介绍一下？ 我去年一年还真是读了不少书，因为去年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请我写那个导读，或者是书评，然后都是我也算是以前很熟悉的作家，比如说像王尔德、麦卡勒斯，然后去年因为写两个导读，所以我都把他们的书通读了一遍，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嘛，所以就还收获还挺多的，就是作为那个我很敬仰的作家同行前辈。 那今年呢，今年有什么读书计划呀？ 今年的话，我也是还是想这样，就是如果对一个作家感兴趣，还是一个一个的来。比如说，我今年还是很想，最近就在看托宾，就是那个爱尔兰的科尔姆托宾，他的书最近正好也是出了一套新的版本，那个书好像是获布克奖吧，叫《大师》，然后我最近在看他的新版，然后还有《黑水灯塔船》，然后还有《布鲁克林》也拍成过电影，电影好像也挺不错的。 你为什么会看这个书呢？ 嗯，可能因为我最近自己的写作计划是想写长篇嘛，所以也会看一些我觉得特别好的作品。其实看长篇也是一个，它也是为了写而读的一种方式。就这一些很好的小说，它其实也是让我看看它的结构方式，或者它的有一些使用细节的方式。它可能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对，长篇它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就是体力输出，它还是要不断的去有一个情感输入、资料输入吧。 文珍有很多作品在全国甚至世界上都获过奖啊，那近期你要出的书方便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我去年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1月份前后开始就完成了给那个凤凰网读书的一个节气专栏。所以今年的春天应该会出，就是2022年的这个春天应该会出一个24节气的一个小书，就是每一个节气我都大概写了个几千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写长篇了，就这一个是已经完成的。然后今年，在写长篇之前，可能就不会再写中短篇了。然后散文集这也是第二本，所以它其实跟一般的24节气会不太一样。反正到时候红酒看看就知道了，然后也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啊！再次祝文珍新年快乐，谢谢你， 谢谢红酒，新年快乐，读者朋友们快乐。 你看咱们的各位嘉宾呢，其实性格也都不太一样。文珍就是属于比较文静的啊，平常呢不太说话，但是呢写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的优美。我觉得未来的发展真的是前途无量，可能再过10年啊，他的作品就会更加的畅销，或者会获更大的奖项。 也是伴随着读书俱乐部一起来成长吧。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 我是米夏， 我是刘莎， 哎，就是我们三位为大家主持的。恭喜秋风秋雨获得了福袋啊，七件套的福袋，他是第一个答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而且呢，这些字儿都写对了啊。 嗯， 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了，谢谢各位。这一年呢，我们都会陪伴着大家。今天我们其实连线了好多嘉宾啊，好多作家学者。我们这样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汪冰吧。汪冰明年的话，应该很多会出现在每周四的节目当中， 对 对吧？ 嗯， 汪冰博士， 对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冰博士他新年的读书计划。 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冰，我是一名心理工作者。也是一位书评人，还是一位译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幸经常做客读书俱乐部，也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好书。回顾2021年我读过的书，要选出印象最深的一本，还真让人犯难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书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但我想推荐的是一本我觉得有趣的书。因为我是一个趣味导向型的阅读者，我一般会选择我感兴趣的好玩的书。这本书就叫《命运之痒》，副标题是文字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都没有想过，如果按照死因排名来说，文字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生畏的杀手。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因蚊子而死亡的人数约为200万，而这种小小的生物可谓遍布全球，防不胜防。当您在夏天的夜晚拍死一只带血的蚊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蚊子因为其传播的毒性强且进化程度高的疾病，甚至在过去的历史上决定过国家的命运，甚至关键战争的走向呢？而如今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蚊子又有了新的机遇。说到这本书的内容，我就想起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人类所面临的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让人类知道了病毒的厉害，而蚊子作为一种小小的虫媒生物，也在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如果让我来总结这本书的话，就是从小小的一只蚊子来展开了人类的发展历史，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当中跳脱出来，发现其实决定人类命运走向的冥冥中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成为地球霸主的人类也许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一下自己在世界、在自然、在宇宙中的位置。也许只有认清了人类在系统当中的位置，我们才能在系统当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刚才说的是一本在2021年我读过的觉得比较有趣的书，推荐给各位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当然展望2022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新年阅读计划。就我个人而言，我打算继续任性下去，也就是让兴趣成为我阅读的向导。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很具体的阅读书单，但是我对此的理解就是，我为2022年将要出炉的好书也预留了充足的位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可能会阅读更多的和我之前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书，也就是跨界阅读。我其实也想把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推荐给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所长，但是我们的学业所长也可能是我们个人的认知限制。因为我们常年的在一个领域当中越来越精深，也就可能对其他的领域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了解。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我对那个领域都不了解，我如何选择阅读的内容呢？我看到有一个建议特别好，也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当你确定了你要阅读的领域之后，就找到关于这个领域的一本最流行最畅销的书。那目标呢，就是让你能够找到一个敲门砖。这本书并不是用来真正的深耕和学习这个领域的，只是让你熟悉你将要进入的领域它意味着什么，并培养对这个领域的基本感觉。当你完成了这样的阅读，我就想恭喜大家，你已经完成了对某一个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怎么样，是不是听上去还挺有成就感的，特别适合作为新年计划的一项内容。刚才说到的是我的一些读书心得，我也特别期待在2022年我有机会再次在读书俱乐部当中与大家相遇。最后我想祝愿大家新年多读书，有书有快乐。 新年多读书，有书有快乐。汪冰博士啊，是我们 很好的朋友啊，也是长期的一位嘉宾，但是呢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书店看到一本特别厚的书，五六百页吧，达芬奇传。 可不，你看你看，你要把我出的题 我漏了吗？ 对呀、啊、我就要说这本书。 没关系， 好好，接着说、啊、汪冰博士啊。那汪冰博士经常跟我做节目，可能咱们三位当中他可能是跟我合作最多的，所以我下面出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只要您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汪冰博士是斜杠青年，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是学医的，然后呢后来拿到了这个北京大学心理学的博士，然后也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他也其实也跟咱们当过同行，他在有一个媒体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 主持人， 对，而且是图 很好听 图书节目的主持人、嗯、他也和我一样是文津图书奖的评委、哦、下面这本书的名字呀叫做列奥纳多达芬奇传。汪冰博士是不是这本书的译者呢？您答是或者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白送的一道题目啊， 快 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啊！奖品还是咱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畅听卡， 畅听卡啊，非常值的畅听卡。一旦你听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不能自拔了啊！有太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而且听完了之后是受益良多啊，跟你刷短视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还会连线一位朋友啊，叫做吴新月，小米介绍一下。 嗯，新月明今年也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在我眼中他的那种知识含量和他的年龄其实不大相符啊，你问他很多传统文化的知识或者说各种科普方面的知识他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调节气氛，让读书节目更加的轻松愉快啊。读书节目不是高高在上的，谁说翻书就必须是严肃的呢、 嗯、 轻松愉快为你推荐好书难道不好吗？是吧？ 是， 所以新月今年会经常来啊， 是 来放一段录音， 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现在如果你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此时此刻，也就是三分钟之前的一个合影，是吧？一看我们三个人，是吧， 就 知道 是高高在上的。 就是林家的大姐大哥。哦、我为什么说听听 FM 非常好呢？是吧？你要说广播， 哎、你的富有诗书气自华哪儿去了？ 没有美颜好啊！我说， 哎呀，这个 我们还是朴实的、 哎， 我们主持人很朴实。 场控说我已经美颜了，你们仨太接地气。 有夸你的米夏 啊， 歪说了。米夏忒瘦了呀， 忒瘦了，哎呀， 最有在我们两个的衬托下，你是太瘦了啊！ 主要是在我们两个，在我的衬托下， 心机女，你知道拍的时候，我当时想，哎，我往后点是吧？ 行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吴新月的读书计划。 嗯，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2022年，首先祝您新年愉快。因为在2021年呢都在钻研心理咨询这个领域，并且也通过了相关专业考试，所以呢2022年我的书单里的重点书籍啊还是心理学专业的相关书籍。除了深造要用的教材之外呢，我还会研读一些专项书籍，比如有关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书。那么在这里啊一定会读到的一本书呢，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是心理咨询行业和心理爱好者都不会放过的经典书籍，也推荐给大家。他的作者罗伯特·戴伯德是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临床实践者。在社会节奏渐行渐快的当代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和无奈，那么能不能有效地排解从而回归正轨，其实核心呢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去主动解决。读完这本书呢，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在人生的长河里没有谁会是你的摆渡人，能将你摆渡过岸的只能是你自己。也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抛开心里的枷锁，解开心结，轻松上路。作为医药卫生专业出版社的一员呢，我还将读一些经典的中医书籍，比如《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等等。那有朋友就会疑惑了，不是中医专业的人读这些有用吗？还真有用，医者读之为剂，儒者读之为道，从中医典籍之中是可以寻找到自然万物的规律，升降发藏的和谐，更能体悟到古人思想的精妙。新的一年愿大家多读好书。 这只是我们众多嘉宾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啊，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在今年的读书俱乐部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是有很多的知识点。 嗯， 尽管我们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抛出一个话题跟大家互动啊，因为从1月3号周一开始就是我们常规的节目类型了，因为周六周日1月1号跟2号两天呢是我们的主持人亮相啊。在第三节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书单来了，第四节呢是有声书导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在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关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红酒，我下面读一个互动微信作为你2022年的新年礼物，你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我们听众北京老耳说，红酒这些年是逆生长吗？还是那样2012年朝阳公园见面时的样子？ 哎呀，老朋友了。那时候是主持人听众朋友最喜欢的主持人评选，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去，有的时候去朝阳公园，有的时候去商场、 啊、 我还唱过歌呢。 是吧、 哦、你还唱过好多次歌 呢。你是这个那时候主持人里最亮的仔是吧？要不老耳还一直记着呢。 最亮的仔之一吧，啊，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绝对啊。这个， 我赶快把刚才有一道题的答案来公布一下吧。 来来来来来来， 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利奥纳多达芬奇传的译者，没错，就是汪斌博士。所以我们的场控可以看一看谁得奖了。嗯，一定要把李一平赶快送给大家。 我 你来选 一 下吧，你来选一下。 第一个答是的朋友是吧？ 是。还有这位猜猜猜说了，我最喜欢的心理学书籍是《被讨厌的勇气》。特梅普说蛤蟆先生看心理医生，然后呢猜猜又说了，说看照片红酒很有江湖气，这个名字莫非跟红七有关系吗？我直接应该拿一打狗棒是吧？ 红七公，这是我们的红酒公。 没什么关系 啊，没什么关系。 这个我觉得获奖的应该是自由行8778。嗯， 好，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听听 FM、嗯畅听卡啊、这7天体验的畅听卡呢，它可以在 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那具体的兑换方式，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 嗯， 接下来我要说那句经典的结束语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眨眼，2个小时就过去了。 眼一闭， 一睁。 一增 明天的节目又到达了。 对，因为这一年我们都会在傍晚时分陪伴您呢啊、哦。 是、 嗯、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大吉大利。然后来两位说点祝福的话吧啊， 祝大家都好好的、 嗯、 啊，祝你健康，祝你快乐，2022我们能够遇到更多的好书。 那也祝大家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快乐。我其实觉得快乐的读书是最好的读书方式。 嗯、 好嘞，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明天见， 再见。 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